翻嚟第二节，大匪看天下。其实我真系想改名叫大匪通天下嘅，啊，咁咧就临讲一啲大陆事之前咧，就讲一啲对人嘅睇法啦。老萧，你又话啲人俾钱你使，又闹人，又话闹你灯，唔使咁介意嘅，又唔使讲呢啲。其实好多人咧睇到你嘅标题，跟住咧就留言俾你，其实佢里面冇听嘅。听你嗰啲真系忠实 fans 嚟嘅，所以咧又唔使理呢啲咁紧张讲呢啲。咁啦，呢几日有几日做地产嘅，就想喺大陆深圳揾地。咁啊，今日晏昼佢嚟揾我，咁啊网友嚟嘅，咁佢关于好多问题问咗我啦，关于想话做房地产喺深圳，即系咧系谂住买地起屋起小区嗰种啊。哇，呢啲咁嘅大生意真系大生意，我冇能力做。朋友唔識多個，呢啲真係唔得。但係呢，佢咁樣講呢，我就諗緊同類型嘅嘢。點為之同類型嘅嘢呢？就係、是、大陸圈地呀。而家共產黨貪污呀，其實呢真正有料嗰啲唔使貪㗎，唔好成日話打貪唔使。因為圈地搵到錢。係咪呀？譬如好似海南島咁，佢要做呢、這個旅游项目，起酒店，起度假村，起泳池，啊，招呼人，咁咧佢就做一个旅游项目，咁咧就海南岛或者肇庆咁计啦，好似好多网友叫我喂讲肇庆啊，你肇庆生活咗咁耐咁，咁啊真系要揾一节讲嘅，因为真系好过瘾，咁啊啲人嚟投资就开发旅游项目，起酒店，起度假村，起嗰得，跟住隔篱咧就自然咧就。将笪地咧就转用途，就起楼盘，系咪啊？跟住卖地卖楼卖楼，我嚟赚钱啊！赚钱，佢哋圈地嘅手法系咁，稍为有料嘅太子党啊，各样嘢见快钱啊，银行批钱啊，全部用咁嘅手法去做。每一个地方都系咁，咁咧，佢哋用政府嘅钱。佢哋开间公司用政府嘅钱，跟住咧考立咗个名目去做一个咁嘅生意。咁咧圈到地，即系等圈到钱，楼价嘅上涨，佢哋赚到更加多嘅钱。最紧要卖咗个楼，包装得好，卖咗嘅楼啊。所以咧，小官而家大陆唔敢贪，大官又唔使点贪，因为要贪嘅，但系佢哋搵钱搵千方百计啊，唔同渠道嘅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咁去搵，所以又冇以前咧。习近平上咗台，除咗真系啲官细官好惊，大官惊又好惊之外咧，搵钱嘅方法其实都变咗好多。有一个唔合法嘅台底钱，变成咗可以摆得上台面嘅集资。变成上市公司啊，变成点啊，上嚟投地啊，啲钱点样使出去啊咁。咁而家大陆啲钱要离开中国好困难。所以香港嘅房地产又开始即係呢落嚟呢搏命买啲庞大嘅地产商呢又未必做得到。所以呢又交由返我哋啲香港嘅地产商发挥啦。永远都系咁啦，个政策落到嚟，边一个都要听，唔听搞唔掂。中国大陆就系咁嘅回事，所以咧做任何嘢睇政策、睇方向标，炒股票你更有眼光都好，你都系根据政策走啫嘛。唔系跟政策嘅，真系嗰只股票，个个都话假，假你又买。是咪啊？楼你又买，既然系楼，但你睇得通佢系楼，你咪搵到钱咯。你而家搵钱咋嘛？是咪啊？唔使下下上纲上线，好似灭绝人哋咁样咯。啊，把口成日讲，我冇心啊，讲下笑，唔系讲笑啊。你话我小气睇得紧到啦。我想将个平台，即系而家咧做大飞看天下呢个平台咧，过咗年头开放佢，睇下搵合唔同嘅合作模式， 在网上帮大家推到一些生意，即是上次我摆蛋糕在这里这样啦，那都应该有些人联络了我，那就帮了个网友呢，都可能买到几个的，那不知道买几多个。但是我希望呢，真的他有一天邀请我，我呢跟阿拉斯落去呢拍片啊，睇佢制作烘焙，然后帮佢咧喺网上做啲宣传，啊，吸到更多多嘅人，可以成就佢太太咧呢个梦想，就系做蛋糕嘅生意、曲奇饼嘅生意。因为佢太太系一个高薪人士，辞咗份工嚟做啊，都牺牲好大。又讲翻做生意啦，有阵时咧做咩生意都好啦，唔好谂咁多，计得掂数就可以行噶啦。冇人知输赢嘅，冇计得到准，即系一定赢嘅。输嘅遍地，输嘅多，赢嘅少。但系咧，风险承受得过就行。左问问，右问问，边有用啊？即系好似问题先生叫人哋做七十一，如果七十一揾到钱啊，讲你都笑啦。你呢档揾到钱，跟住隔篱加盟多间，加盟七十一啦，加盟多间，跟住呢而家计咗条数都仲得喎，揾多间落嚟销货，跟住三间七十一，一个街口都有啦。係咪呀？跟住一市道淡啲，或者有外来对手顶唔住啦，就落。死。做加盟店唔系唔好，系乜嘢？做糖水宝肥杰系认真嘅，冇话唔好。但是唔使咁多人开个 group 做嘅，开个 group 即系大家要吹水嘅啫。真系做，阿 Benson 讲，企起身就行啦，谂得通咪行咯，系咪啊？每一个人做嘅嘢唔知道，性格唔知道，又要计你铺位喺边度，边条街人流旺唔旺，人流旺各样嘢，你又负担唔起嗰啲租嘅啫。签约年期就短嘅啫，系咪啊？我想抌200万装修，扑街签两年约，一年100万装修，一个月净系打装修费十皮啊！如果唔系，使乜个个向网上发展啊？网上就系冇租啊嘛，冇皮费，可以兼职做有啊，有冇冇啊嘛？但系我哋都要计人工计收入噶，系咪啊？我咁讲啦，做嘢有利有弊，计得通行。做的士唔系做生意，因为佢睇个牌，炒卖个牌，佢系一个投资，唔系生意，明唔明啊？要分清楚，买股票好叻，做投资好叻，嗰啲唔系生意，嗰啲系投资。做买股票都有风险，何况做生意？生意真真正真金白银攞出嚟去搏，祸福难料，你仲可以睇数据。做生意连数据都冇得睇，大数据呃人嘅，佢写嘅啫。计人流嗰啲，你点知嗰个人中意特别中意食糖水？但系我建议本唔大，咪开咯，系咪啊？吓，输唔死人嘅。我53啦，做几日53啦，咪又咁样过咗。大陆嘅地做房地产仲有得做，但系基本上咧，苏州、杭州咧都跌咗10%噶啦。近呢个几礼拜有留意都知道，广州正个鬼。但系有位网友讲得啱嘅，做房地产嘅喺个 WeChat group 度啊，有钱梗系买楼啦，系咪啊？系咪啊 ？Tony 话头。我用100万，唔系用1000万控制7000万嘅嘢，系咪有个杠杆喺度嘛？因为你收咗租，然后去养佢嘛。如果你话你冇收租，你自住嘅，你住嘅时候都会俾租噶嘛。将个租值俾埋你自己嘛，你永远都赢噶。崩盘理佢，佢始终上翻去，个需求喺度，要买嘅需求喺度啊。咁样讲啦，咁我又讲翻咧。肇庆啦，啊，开始讲肇庆啦，讲少少啦，因为其实好忙啊，我一阵间仲要赶住个湾仔食饭，跟住又赶翻嚟今晚六星期二得到，我今朝早咧跑咗6-7笪地方，寻日星期日咧都去咗4笪地方， 啊、所以其实真係好忙。不过讲讲肇庆啦，熟悉嘅唔使喺个老道差。我喺肇庆做运输嘅。咁希望讲两节啦，今日讲一节，下节讲一节。咁呢我对肇庆好熟悉。係咪呀，佢肇庆呢好靓风景，人好好。是整个广东呢比较迟开发的地方。即是不比南海啊，比顺德中山啊。我讲的肇庆是端州区。不包四会，四会仲比较落后啲。佢主要是做一啲重即是工业用的。其实开得最多厂是台湾厂。做台湾厂做乜嘢呢，做啲破坏环境。其实喺肇庆咁山明水秀嘅地方呢，就唔应该做啲破坏环境，做电道厂。做徽章，所以徽章就係嗰啲美国人呢有啲国旗咁，或者航空公司啊有个徽章啊挂喺度啊挂喺度啊咁。成间厂可能百几百人都係做，主要系台湾厂做电道。做成跟住做台湾鞋厂国桥啊呢啲啊。三大鞋厂，跟住咧圣沙拉啊，有几间制衣厂，香港人开做欧洲市场嘅，咁啊有间欧亚，加斯就专做呢个叫做咩加斯，嗰啲叫做办公室加斯，好平嘅，落嚟香港，咁啊做好多譬如我哋香港啊九巴啊九巴各样嘢，亨德啊嗰啲啊，就喺大香港啊帮衬啲钢。啲靓钢、芬兰钢啊、三丝钢咧，翻大陆，跟住咧佢加工，咁咧就侵一啲本地钢，沟落去就烧合同啊，将啲钢卖咗，做厂好多系咁。跟住咧，将嗰件制成品咧就落翻嚟咧，就做九巴啊、中巴啊嗰啲咁巴士站、银行柜员机，吓、啊、好多呢咁嘅加工厂，好多咧就入口又打三丝钢，打。芬兰钢一路入咗之后呢，跟住沟本地钢，将嗰啲钢呢就卖咗。係咪因为合同㗎嘛，来料加工啊，出返口咪赚咗税囉。係咪赚大钱，然后呢度出去呢就做咗制成品呢，就做啲下架嘢，做啲炉头啊各样。喺肇庆好多呢啲厂。咁最具规模多人识啊，就是美亚厨具铺啦，係咪呢啲啦咁。咁啊，而家以前嘅关场咧就喺高腰港有个走船嘅，四会有个马房港系用船入口嘅。咁而车嘅就喺端州区，跟住四会有喺马房港嗰度亦都有车场嘅。但近呢几年咧，因为肇庆发展房地产、发展旅游业，将呢啲已经全部边缘晒咧，将个海关咧直接咧就搬咗内马房港，变成咗咧逢系高腰啊四周围做咧冇夜关咧，赶到扑街入去。我对肇庆嘅熟悉当然有，讲翻啲小趣味啦。我以前咧，我讲我嘅经历啫，讲沟女，即系好多人中意听沟女啊。咁咧，我咧以前揸中港车翻去，第一份工就做肇庆专线。肇庆专线咧，之前讲过啦。我老细问我：你记住，你又老又肥又轮尽，贪你乜嘢钱？咁我都明嘅。咁我上咗肇庆，咁我哋个老细几好嘅。咁佢咧就有宿舍俾我哋，宿舍俾我哋。咁呢我呢个老细好巴闭㗎，曾经呢香港攞个发明家奖，发明㗎冲厕所一个泵啊，长年累月啊，就匿埋喺宿舍里面研究发明，同埋就滚女两样。咁我哋呢就喺肇庆，咁我当年啊怀旧下，我当年去卡拉 OK 100蚊小费搵靓女坐台啊，包间细房168蚊啊，咁啊，自己鍾意呢收工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唱啊，搵条女陪唱歌。肇庆嗰时呢就冇深圳啊、东莞啊呢啲咁嘅地方呢咁开放。咁好多湖南湖北落嚟嘅呢，仲有就係点呢，就係仲要沟。佢嚟陪坐台啊，你当沟女识女朋友拍拖食饭沟佢先上床。嗰陣時係咁㗎。咁但係後尾呢就慢慢進化啦，多人去。即係我上去嗰個時候呢就係 陳慧琳最記事本最紅嘅時候，第一次翻，咁嗰陣時咧就去好多卡拉 OK 嘅，咁最出名就喺牌坊出面食鰂魚粥，好好食，一啲骨都冇嘅，鰂魚粥係最多骨鰂魚，但係一啲骨都冇，好好食，拆咗啦。咁啊，肇慶我好開心嘅，久不久我都翻去，因為咧佢好多嘢食嘅，咁橫江狗肉，咁愛心爆棚。而家唔讲食狗啦，咁但系咧，佢喺西江边咧做所谓叫做西江甜鱼，好平鲤鱼，咁咧好肥，我哋成日帮衬，咁咧就再加上咧，仲有一样咧，要喺嗰个地方先食到食老鼠、田鼠啊，田鼠，因为嗰度咧一到高腰咧，附近好都仲系种紧米噶。四周围种米，种砂糖桔啊，种贡金啊，即系种贡金啊，帝王桔、帝王橙、帝王橙啊，贡金啊，种呢啲，变咗咧就多田啊，咁咧就好多田鼠，好肥好大，佢咧就搵乌豆掹，叫肥仔记，好正啊！食过田鼠嘅人咧，对其他咧食嘅嘢咧就冇咩兴趣，食肉嚟计，哇好邋遢喎，咁食田鼠。咁當然冇咁邋遢啦。如果你喺廣州，喂大佬，我真係唔敢食。喺東莞我都唔敢食，佛山我唔敢食。佢呢個送田鼠啫。當年食田鼠嘅風氣由珠海中山開始，跟住影響上去肇慶。肇慶咧，跟住上港鼎湖山啦，食齋啦，係咪啊？咁啊，鼎湖山就係叫北回歸線上嘅綠洲啊，喺地球上北回歸線上嘅綠洲。咁綠洲咧？佢系全世界负离子空气最多嘅地方，行到上山顶系唔好多年都唔俾车上嘅，一定系电瓶车行路上去，跟住再行上到去个山上嗰一个湖，跟住喺个湖度行完之后再行翻落嚟，嗰、那个空气特别好，所以养生系一流嘅。即系讲啦，人同事咁咧。好多人去租酒店，以前三星级就皇朝啦，皇朝拆咗咯，系咪啊？下底有间卡拉 OK 啦，里面有间水车屋，系香港人上去开嘅水车屋，食日本料理嘅，最出名。我以前基本上一个礼拜起码帮衬佢三万，啊，真系非常好。尤其嗰啲生炒糯米饭，我咁大仔未食过生炒糯米饭，系糯米饭，唔系生炒，佢系攞糯米。浸咗水喺你面前铁板烧落番茄即场炒俾你食，我每一次都会食碗生炒糯米饭，真噶！嗰两个部长同我好熟噶。咁啊，皇朝对面啊星湖，但系如果住酒店咧，呢啲当年嘅三星级酒店其实唔好噶，要做嘅要住嘅住七星湖里面嘅酒店可能旧啲，但系佢沿住个湖边噶。我自己住嗰间房好旧，因为我想真我唔鍾意住宿舍，因为我好麻烦，因为晚晚都听到声咦咦声，啲女人啱啱声，因为好多司机呢就喺出面呢啲工厂妹靓女就等钱洗，咁就沟到店啲嗰啲叫做咩厂头啊，嗰啲保安啊，即係睇门口嗰啲保安呢几多钱，咁呢就搵个电单车卜卜卜卜，咁就送条女嚟。嚟到见到喂唔啱喎，咁丑样唔啱喎，厂妹等钱洗返屋企，俾五皮佢就卜卜卜卜揸返走佢。如果啱嘅就留低当年呢就百五蚊。咁就陪你过夜，我哋宿舍板间房。晚晚都系咁，再加上我唔兴山房，因为我咪晚晚喺度瞓。有时係上到肇慶喺度过夜冇辦法。再加上呢我哋因为有骑师。所以骑师嘅意思呢，因为我哋悭皮啊，唔走高速，就全部走下路啊，要长远。我哋悭嗰啲桥路费，咁啊养个骑师，咁由我出钱嘅，就养个骑师。咁啲骑师可能好多地方嘅人，咁佢哋咧又系住宿舍，但佢住宿舍冇房嘅，佢哋咧就瞓碌架床，我哋有间房嘅，拣间房俾我，咁我唔悭。咁有几次咧，我翻到咧就啱啱好咧就撞到隔篱车个司机咧就带住条女喺度吓。好开心咁开心紧，咁自此之后咧，我间房咧就俾咗啲司机做公众，佢哋有需要啦。如果过去咧，我通常嚟讲，我都喺肇慶住酒店，对酒店我都熟嘅。 咁我咧就住，后屘我就喜欢住呢个星湖七星湖里边，有间有啲酒店啊，啲酒店有露台嘅，住地下，开咗个露台系望到出边嘅，行出去对脚可以行落去星湖里边，啲水浸住嘅，好冰凉。夜晚睇住个月光照住个星湖反射翻嚟，个景象好靓。我好热爱，我嗰阵时希望我退休嘅生活可以喺肇庆过，我喜欢肇庆人同佢嘅事，同佢食嘅嘢，近我哋广都系广东人啦，广东人口味啦咁。我第一个即系用偏麻鱼头汤系佢，咁我讲啦，有啲人觉得千奇百怪，讲个肇庆有啲另外啲，肇庆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好多啲小嘅洗头铺，我讲正经嘅，真系正经嘅。阁楼咧就同你松骨，好多人都知道啦。而家就可能少啦。以前翻咗咧，洗头咧，剪头发咧就包揼骨嘅，揼几分揼半个钟咁。喺肇庆咧，迎宾馆隔篱咧有间发廊仔，我成日帮衬嘅。点解帮衬咧？有两个靓女，我成日去打牙教，因为咧喺肇庆有阵时咧走唔到啊，又唔想群啲司机慢慢威。啊！一系咧就去保龄球场打保龄沟女，一系咧就有啲啊喺上高买揈头啊咁啊，去 disco 啊，去剩啊咁啊，有啲啊卡拉 OK 啊平啊嘛，百几蚊搵两万零蚊，使百几蚊俾多百蚊两百零蚊沟条女啊陪唱歌，咁我唔中意，咁一个人比较闷啲，咁啊跟发廊仔，佢咧就系我咁大仔咧未试过，开头好尴尬，后屘都习惯咗，佢哋嗰阵时咧洗头咧。一张凳坐喺度，佢后边咧系冇 iPad， 唔系冇箭头嗰个头托嘅。咁你洗头，你点样舒服咧？你个头系咪要挨喺度先舒服咧？定系好似啲上海宝咁，上海宝咁就咁同你拗咧？唔能够挨到佢，好简单啫。个靓女个心口就系个头托，佢咧就揾条毛巾就铺喺佢个胸口嗰度。然后咧，佢就揞住你个头，让你个头咧就挨直头挨住佢个心口，然后同你洗头。咁咧就用佢个胸咧就做你嗰个耳垫咁嚟洗。洗完之后再同你捻骨。我讲系正经喎，佢哋嗰种洗头方法系读完书出嚟教佢嘅，我又唔够胆问喂边间学校啊？啊，等我多啲去帮衬啦咁。三四个。洗头靓女剪头发嘅发型师，佢哋都系咁样洗头。嗰阵时当年咧，洗个头系五蚊，剪个头发十五蚊，系咪好享受咧？讲出嚟，濒临天涯系咪流口水咧？四同天好过瘾，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对肇庆咧系真系有认识噶。后屘佢嫁咗个地盘佬，唔系香港嘅，即系嗰阵时冇咁多香港人。咁啊，中山嘅，咁啊间公司执咗。咁咧都好怀念个老板娘，佢对我好好嘅，成日嚟上到去咧同我饮茶，啊真系净系饮茶啫，因为佢生得唔靓，啊最紧要，啊咁啊饮茶，肇庆就一笪咁嘅地方，喺肇庆我又学识咗台湾沟女法，因为好多台湾厂，我哋做台湾厂，后屘我自己开公司更加同台湾厂熟，台湾沟女咧，原来佢哋个法则嘅。个法则就系咧，我系台湾人，我沟条女，你系台湾沟条女，讲明大家识个二奶，唔能够系同地方嘅。譬如我系湖北嘅，你识个，你识个四川嘅，你识个湖南嘅，湖南你识个衡阳嘅，衡阳嘅我识个东北嘅，跟住我识个桃花江嘅，总唔知全部都唔能够识，跟住租一栋楼。当然唔系小区嗰种啦，一栋楼叫做你叫村委房又好，居民房又好，龙城东村又好啦，租一栋咁啊，一梯两伙，咁啊当你七层高，咪十四伙咯，楼下嗰两个业主住，咁啊十四伙全部唔一样，点解咁做啊？互相监视，那个台湾佬同你老友，佢翻到佢个条女问：喂，斜对面最近有冇带生果人嚟啊？因为佢哋本身唔系同村啊，唔系同地方啊，变咗啲女朋友与女朋友帮啲男朋友互相监视。好啦，到你嗰个靓女，台湾人系咁噶，靓女靓咧就沟做女朋友， 就等佢翻屋企咧就过瘾。咁咧佢就会喺啲厂咧，自己间厂咧就想办法识到一啲系有能力嘅，可能样唔靓嘅女仔，就沟咗佢做佢二奶，就帮佢睇厂。因为佢觉得你同我上咗床，我又钱我又俾够你，我都算系你半边老公。咁咧，你就帮我睇住间厂，睇住啲人，你啲亲戚朋友嚟做，我都唔介意俾啲利益你。譬如厂搵嘅钱嘅方法好简单嘅啫，嗱，牵涉咗厂嘅搵钱好方法，好简单。共产党搵钱方法好简单，因为台湾人佢唔系地头虫，佢嚟到，佢首先要同当地嘅人打招呼，第一件嘅就见外经委，跟住先至海关，跟住商检，外经委佢先倾咗所有嘅合同条件去做。咁咧，同村嘅人一定系请个村委嘅人去喺间厂，譬如间厂系做即系四会啦吓，唔好开名啦，费事真系第一日俾人斩啊！有间厂专做美国牌子做皮具，好靓啊！每一个皮具咧，个皮包花咗或者做得唔靓咧，要销毁嘅，系不能出口嘅，因为佢哋帮美国一个好大嘅牌子做，有三间厂，系台湾人做加工，入嚟嘅皮最多系韩国皮、阿根廷皮同埋意大利皮，但系韩国同阿根廷嘅皮我而唔识噶，但因为做呢间厂，我先明白原来最靓嘅皮唔系意大利。好多皮革系阿根廷嘅皮，牛皮嚟，生牛皮，海关都唔开关查噶，因为好多乌蝇、好多藻虫咧，啲皮嗰度嘅。跟住咧就四会啲制皮革厂同佢制咗一个皮革，跟住佢做有熟牛皮、生牛皮，生牛皮好恐怖，远远都闻到臭，开咗道门你见到真系冇一个人，我唔见牛噶，牛皮有啲啦，有啲系软一卷卷嘅牛皮。有啲靓嘅牛皮系唔会做成一卷卷嘅，佢一隻牛嘅咁嘅形状就即牛嘅牛皮，四隻脚都有条尾，然后将嗰个牛皮做咗啲下栏嘢，制咗皮革，然后嚟到韩国入口要分证，阿根廷入口唔使分证，因为当时韩国系我哋中国嘅敌对国家，美国佬照佢，所以咧唔使分证，唔使商检，牛皮要其他嘅。嚟到佢做生产，台湾佬俾利益佢，点样俾利益嗰啲厂咧？佢哋当地人咧，系所有嘅生产线管理嘅，一定系台湾人睇，请都要请过翻嚟睇，揸得好严格去管理班工人。但系外事部经理，譬如同政府打交道啊，譬如啊管理嗰个士多啊、超级市场啊、里边厂里边嗰啲啊，譬如卖饭啊、买菜啊。承包呢啲啊，甚至咧厂啊，买张纸啊，买根针，买条线啊，都系嗰啲本地嘅村委啊，或者系外经委介绍嚟嗰啲人啊嚟做，咁就犀利啦！间厂三千人，每一间厂一餐摊一蚊落格，你买菜我判俾你做，你咪赔一蚊俾我咯，咁就三千蚊，两餐就六千，就未计早餐，早餐执五毛。即系换句说话，净系买餸判做食嗰个七千几蚊一日，咁啊一年365日，除咗过年嗰几日，你知加班加得几劲噶啦？你话条数几大咧？几十万基数做生意做成，所以厂式微，你话冇影响经济？转型紧服务业都好啦，佢哋真真正正令到当地条村啊系搵大钱啊，呢个系事实嚟嘅。你买根针买张线，系咪啊？全部架车用油，买架车又经佢手，譬如架客货车咪货车，去买架货车翻嚟间厂用，系咪啊？环保嗱，呢段时间够讲下讲下讲肇庆，咁啊其实唔系讲肇庆，系肇庆厂嘅模式啊。我咧将呢一个模式咧，下一次下个礼拜真真正正讲大陆做厂，本地人同外地人点样生存，点样维皮，点样转吓。 等大家真係上大陸做生意。我而家冇廠呢仲講廠多啦，唔係，係你明白咗佢哋所有嘅結構，佢哋所有嘅貪污，佢哋嘅制度，佢哋嘅人脈嘅關係，你諗通咗，將呢一件事俾另外一件事，你就唔會輸。點解有啲人話喂，聽你節目，你講到好白嘅，今日嗰個人喺廣州做禮品嘅，開廠嘅，佢話聽你節目，你講到即係好白嘅，其實未白嘅，未講。不過早輪咧就停咗，唔想講大陸，因為講得多好似好厭咁啊。咁原來唔講大陸係冇收視嘅。啲 hit rate 一路系咁跌，咁啊唯有又攞翻出嚟啦，系嘛？今集就讲台湾点样包二奶啦，系嘛？讲下集讲台湾啲大婆点样大方，因为佢哋明白台湾嘅大陆嘅二奶系帮佢搵钱嘅，又帮佢看住个老公，你就知道台湾人啲女人点样大方法。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